阿 Jam 首 MV《光年之外》在 YouTube 突破了1亿次的浏览量，据知强国有不少邓紫棋的粉丝，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怕追随这个邓紫棋的粉丝就太过热烈了，强国同时即刻宣布会封锁这个 VPN。 那么小弟立场申报一下先，小弟一见是支持阿 Jam 的，香港艺人以至各行各业其实不嬲都不怕你乜鬼嘢封的，我们不是只得强国一个 market 的，我是爱国移民顾问 MJ。 继海南岛天价食海鲜，山东的青岛38蚊一只虾之后，强国旅游景点又爆出新的玩法了。今次的地点来到冰天雪地的黑龙江省雪乡，游客们以为交了旅费就可以食得招积玩得出色，点知一切都是假象，旅客还要多给1600蚊以上的费用才可以进入雪乡和安排住宿。那不肯交点吗？就在山脚下面吃西北风了。记住那里是-30几度，导游还说他们其实都很惨的，用了9个月时间磨刀，落雪得过3个月，即是得3个月的时间去杀羊，那谁是羊？大家估下啦，我系强国生还者阿 Win， 好欢迎翻嚟呢一集嘅强国 生还者，大家好啊！ 今集继续系有我 MJ 同埋阿 Win 喺度嘅， 系啦，而今集我知道 MJ 有啲主题嘅喎、 哦，主题系啊，我就趁阿八旗唔喺度咧，即系好似佢唔喺度好啲，咁啊唔想去闹交啊嘛，有冇政治立场？而家咧一个近嚟咧都开始越嚟越热噶啦，因为咧3月咧就系、是、一个立法会嘅补选啊， 系 咁啊2月就即系新农历新年啦，咁大家就应该唔得闲记啲嘢噶啦。咁啱啱过去嗰个礼拜咧就有呢个民主派嘅初选，咁开始近而家啲陆续都有啲新闻走咗出嚟，咁就话喂有边个弃选啊咁样，咁所以今日咧就系、是、想关注下。这件事的 这个补选就是3月11日311的举行啦，那或者讲一点点的背景，为什么会有个这样的补选呢？ 为什么呢？ 就是话说我们在16年底的立法会选举的时候说发生了一个宣誓风波啦、有6位议员呢就是被 DQ 了、其中的小丽老师啦和长毛呢就还是司法复核紧，另外那4位已经是裁定了呢是议员为职的职位是失效的啦、所以立法会要补选回这4位的议席入回去立法会啦。 咁 DQ 嘅嘢咧，我哋之前其实喺啲节目度都讲过，大家应该都系知道呢件事嘅存在。今日想同大家讲下咧，其实即系点解我想系讲呢个补选嘅议题啦，亦都点系想同大家关注下 DQ 呢件事。其实补选咧，我哋即系起码小弟啦，或者某部分嘅民主派人士啦，咁都系会想话喂，我哋要补选翻嗰啲 DQ 嘅议员入去、哦。系点解咧？系证明 DQ 呢件事其实系好荒谬嘅。咁咧近嚟咧，我就即系同啲法律界嘅朋友啊，咁啱我都有啲法律界嘅朋友嘅，咁咧食饭啦，咁佢同我讲法治嘅一个一条街拉咁样啦，系啦，咁咧佢系法治同人治嘅分别系点样咧？佢用咗一个超速驾驶嘅比喻咧，同我讲嘅。嗱，我哋打击超速驾驶咧系好应该嘅，系啦，即系唔好太过高速啦，因为好易酿成交通意外啦。 系， 咁如果系真正嘅法治嘅话咧，其实咧就系会有一条好简单、好清晰嘅一条线。哦，呢条高速公路80公里以上就系超速噶啦。 系， 咁好简单咯，系人都明啦，系啦，即系80公里哦，咁就去用呢个法嚟去治理呢个地方啊。系啦，话知你系特首，话知你系一个普通嘅司机，话知你系麦拿伦车队嘅，唔知边个都好啦。总之喺呢条公路上面，你就系80公里噶啦，呢、這个就系法治。好啦，咁人治就系点样呢？人治咧就系佢冇定一个80 km 呢条街出嚟嘅。总之我而家咧就一条法例，我要打击呢、這个 超速 驾驶系啦。咁究竟点样为之超速咧？佢唔会同你讲嘅，系、啦， 或者好含糊啦。 系啦，好得意啦，咁件事就好有趣啦。哦，咁阿 Win 咧就我今日咧就我就负责咗交通督导队嘅，我同阿 Win 咁熟吓，咁啊其我明知佢都100几噶啦开紧，冇啊，我觉得 OK 个速度， 冇啊，冇事啊，冇嘢、啊。 哦，我好憎阿八旗嘅，八旗明明其实佢都系81咁样嘅啫，或者79啊，吓唔知道、啊，总之我觉得佢超速好危险，系、我就去话佢超速驾驶，因为嗰条街拉喺我度嘛。其实都唔使80啊，我话咗60几啊。总之我觉得佢超速就系超速。咁呢个就系人治同埋法治。其实表面上咧都系可以冠冕堂皇嘅，都系话喂，我而家就要打击呢、這个。 超速驾驶噶啦，咁但系两个出嚟结果，大家好轻易会睇到好大分别噶。 其实喺呢件立法会嘅 DQ 事件里面咧，就正正系可以睇到一个法治社会变身，突然间笠上一件人治社会嘅一个情况出嚟。本身就 系 有个 guideline， 你哋宣誓要点点点，或者系就算宣誓咁多年立法会选举都唔会话出现唔庄重、唔尊严而 DQ。而家最多。多人诟病嘅就系话，你用听日立嘅法例去 DQ 翻寻日宣誓嘅人，咁、所以就系完全系用一个人字，我摆到明就系唔中意你咯。 咁然后你可以睇到呢一条规矩咧，喂，好明显就系佢而家 DQ 出嚟嘅人都系泛民主派嗰边嘅人士啊，即系总之系非建制派嗰啲人啦。咁、你可以知道呢一条嘅规矩其实就系佢，因为都系佢去定呢个法例噶嘛，佢、解释一啲法例嚟即系放大一件事咁样噶嘛。咁佢咪可以用呢一啲咁嘅法例去将佢嗰个本身有人民选出嚟嘅一啲议员嗰种嘅声音系即系撇甩去议员个议会度咯。哇！我明明本嚟咧已经嗰个即系选举制度之下啦、我哋泛民嘅朋友已经系即系已经可能六四之比噶啦。你再用一啲规矩将佢就整走几个，跟住话再选过，你估真系咪话赢翻啊？赢翻未必噶嘛。 系 有时选举 相信选民嘅眼睛系雪亮嘅，要 provide a debt 系。 所以啦，系啦，所以头先阿 Win 讲得好啱，即系法治精神咧，其中一个就系话系啦，你唔可能用今日嘅法去disqualify 之前嘅嘢嘅。你突然间话喂，我今日定系六十之前咧，嗰条高速公路入边咧，凡亲我有晒记录噶，凡亲六十至八十 km 嗰啲全部都系高速驾驶噶啦，拉晒你翻嚟咁样，咁啊令到你咧可以用一个冠冕堂皇嘅理由，从而咧就去对付一啲你可能想对付嘅人，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其实即系由当时 DQ 啦，见到当时都有人出嚟，但系其实讲真啊，社会嘅声音唔系话真系好大嘅，即系但系如果而家去翻补选呢个阶段，大家有能力去阻碍翻呢一件事，去或者系支持翻呢啲民主派朋友嘅时候，其实我哋系好应该系即系睇下，如果你觉得 DQ 呢件事都系我哋唔应该系想要人治，其实系想要法治，呢件事唔应该发生嘅，咁都想系将呢啲民主派嘅议员送翻入。议会本身民选几个议员送翻议会嘅话咧，咁其实就可以关注一下呢次补选啦。 其实喺强国新环节里面咧，小弟阿 Win 啊，就未至于去到白旗嘅阴谋论啦，但亦都冇办法去呢个认同 MJ 嘅爱与和平射烂坦克嘅呢个精神啦。不过绝对可以预计，今次311嘅补选嗰个投票率应该系近于35年里面嘅新低，因为我发觉随住啲。DQ 之后再去到引申之后带出嚟嘅修改议事规则啦，即系大家会觉得你就算而家揾丘吉尔入去又好，揾一个硬精明嘅马丁路登金入去都好，都唔可能改变到呢个游戏规则。 千祈唔好。呢、這个无力感我明嘅，即系好多嘅朋友都有同样嘅感觉嘅。呢、這个就唔止系 DQ 啦，由雨伞运动之后开始，大家觉得哇，我哋做好多样嘢，好似都系徒劳无功，好似都系唔够嗰个权力最大嗰一方斗，咁渐渐就变个人变得麻木啦、无力啦，觉得做嚟都冇用噶啦。咁但系即系唔好忘记系仲有好多嘅朋友，佢哋系好坚持啦。而如果我记得咧有次好细个睇漫画噶啦，有个大家可能睇过嘅安西教练嘅名句啊。系啦，咁啊，个篮球员跌咗地下啦，咁跟住安西教练就同佢讲啦，如果你放弃嘅话咧，咁呢场比赛就已经完结噶啦，咁样。咁呢一个系鼓励咗好多次喺我人生上面啦，吓好多情况之下咧，我都觉得，即系就算明知点样输都好啦，咁其实我哋如果放弃一定输啦，唔放弃，起码都仲有一线生机，可能系 10% 或 20%， 总之仲有机会赢噶嘛。 Anyway 啊，咁啊，佢哋呢个311咧仲。唔超过两个月啦，个半月到时间啦。虽然我啊小弟预估嘅投票率好低，但系当然亦都希望大家所属嘅区份啦，有咩区份咧？包括九龙西啦，九龙西应该就系尤慧晶被 DQ 嘅啦。咁亦都有香港岛啦，香港岛就系票王啦，罗冠聪被 DQ 嘅啦。再有呢个新界东嘅话，应该就梁仲恒啦。 跟住有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 功能组别啦， 姚 松炎啦。 爭啦。 係啦，暫時係呢四個區別啦。 頭先阿 Win 你就話即係嗰個覺得今次個投票率會係新低啦。我睇又未必係、即係我都嘗試係諗過話會唔會好低啊咁樣嘅。但係咧，因為上個禮拜咧，民主派搞咗個初選出嚟。咁你知啦，初選其實嗰個資源同真正選舉係爭好遠噶嘛，冇好少嘅廣告，好少嘅資源去講呢件事。咁、但係咧，得可能我唔知有幾多票站，我去一個啫。但係比想象中係多好多人排隊嘅。咁、我睇翻之後啲新聞都話係比佢預估嗰個投票嘅數字咧係多出咗好多倍嘅。 係啦，咁即係連一啲民建聯嘅朋友都有落去投票。 咁我諗民建聯唔出奇嘅，可能上去即係搞禍呢件事啊，即係都唔出奇有咩人啦、啊。咁但係我見到嗰班就點睇，即係冇理由啊，冇理由全部都係建制派嘅朋友啊。咁、民主派初選啊嘛，咁佢哋係希望喺自己呢個民主派嘅候選人當中咧，就選出一個跟住。大家就可以集中票源投俾嗰一个啦。咁、我系 你去嗰区应该系九西啦， 系九龙西，因为我住嗰头嘅。咁、我去石硖尾嗰个票站啦。咁、比我想象中咧，即系首先系排晒都排晒长龙嘅。咁系我谂要排半个钟到嘅。 系 本身个投票站喺街口嘅东南呢一边啦。咁佢转晒弯去第二边咁样咧，即系行好耐先见到龙尾咁样嘅。咁、但系啲人都好开心嘅，即系好冇任何嘅问题就投照排啦咁样，咁跟住入去投咁样咯。 但九西你嗰次去嘅，现在交咗表格嘅应该系得姚松炎。如果是呢个泛民，仲有边个俾你选择？ 佢当时初选是有姚松炎啦，有冯检基， 系 啦，跟住有嗰个袁海文， 系 系啦，呢三个系啦。咁啊，冯检基近年唔记得咗佢名，佢成日喺度话自己系我呢个政坛李克勤。我谂下谂咗好耐， 咁你讲李克勤都得嘅， 都到佢个名啊，系啦。 OK， 咁系啦，即系佢哋又有啲民主派，我最唔想见到就系呢啲，即系有时有啲民主派内部 自己界票啦， 界票有一个阴谋论啦，即系最惨系我愿意相信冯检基先生应该系冇咩动机。咁但係啲人就話佢又有咩問題呀、又話馮檢基又拉一車去啲人投票呀咁樣呢一啲嘅負面新聞呢，即係最好應該唔係事實啦，希望。但如果真係係事實嘅話，就見到好痛心嘅。如果我哋自己都要做呢啲嘢嘅話， 係 咁，但係冇啦。即係今日睇新聞都見到，馮檢基都係退出咗啦。咁就希望可以集中啲票源咧，就俾翻姚松炎咧，就喺呢一區嗰度咧，就係、代表民主派出戰咁樣啦。 基本上就好大機會係一個隻抽嘅局面嚟嘅，就係、姚松炎隻抽呢個鄭永信咯，民建聯嘅鄭永信。 鄭永信係佢嗰個。 鄭永信就係早排 Facebook 大家有條。片咧就系话坐喺阿 N J 隔篱，企喺 N J 隔篱 ，Facebook 直播出街。N J 系边个咧？就系阿蒋丽云议员。咁啊，蒋丽云议员咧，因为 Facebook 直播出街嘅时候，听到蒋丽云嘅架嗱，保持笑容，嗱望住系望住镜头，笑得亲切啲，系啦，嗱转头过去揽住爸爸，跟住即系完全系一个快女同埋一个低 B 仔嘅一个感觉咯， 即系做出嚟咁样啊！ 即系大家有兴趣可以睇翻。 但系睇翻嗰个选举形势咧，即系你会睇到嗰、那个大家资源嘅分别啊。冇计啦，即系嗰边可能财雄势大啦，或者系好早有个背后嘅大势力咧，去即系唔使再做初选嗰样嘢，好快咧就已经决定咗系呢个 郑永信 系啦出嚟咁样。咁好多而家好犀利啊，佢好似保佑天王咁样啊，喺西九龙中心啊，地铁站好似冇见到嘅，即系总之有啲大型广告牌系见到噶啦。咁就话佢系初选啊，叫人投票啊，咁有啲小巴啊，嗰啲已经系见到佢嘅样咁样喺度噶啦。 咁民建联呢类型嘅资源系远远比泛民多嘅。 咁所以啦，系啦，我哋如果系泛民嘅朋友咧，就要即系自己用心啲，我哋用翻自己群众嘅力量、社会嘅力量，咁同翻啲朋友讲啊，即系又唔使叫佢话支持边个嘅，你又唔使咁特登去影响人，咁就系纯粹就即系根据翻各。自客观嘅判断就唔好净系信晒个广告，见到嗰、那个咦嗰个用色啊，那个广告好似用得几好、啊，好多见到佢、啊，咁就投佢啦咁样，唔好随便投呢一票，又或者退一步先，即系起码都要去投票先，即系都关注翻件事，好多人觉得事不关己咁样。 系。咁啊，希望啦，唤醒大家3月11号去嘅投票啦，即系唔好俾阿 Win 估中，就真系一个好超低嘅一个投票率啦。 我捉你去投票啊，嗰日 我都系九西噶嘛， 系咯。咁我哋太过关注九西啦，咁啊，跟住睇下讲下其他几个先。其他几个咧， 就其实都 建筑测量界先啦，或者我哋听讲完一个区域，我哋讲一个功能组别啦，就系姚松炎本身胜出咗嘅。在 DQ 之前啊、 那個、 就是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 啊。我哋就叫建筑界先啦，简单去讲。那个组别我要担心嘅，因为呢那些功能组别呢 我哋是左右唔到。 是啊。咁如果听众朋友你真係识一啲即係呢个界别嘅朋友啦、嗯、或者你自己听众你就係呢、這个公呢、這个组别嘅朋友，我真係好希望即係你可以投出呢、這个即系呢个关键嘅一票咧，俾翻呢个本身就系嗰个席位嘅民主派嘅人。 而家本身话去 司马文 系啦，参选嘅咧就有司马文啦。递咗表格嘅应该系暂时得司马文啦。 司马文咧，我首先即系我对佢唔系太熟啦，因为首先佢系另一个区嗰边嚟嘅，佢以前不拉港岛区嗰边， 系 冇咁熟。咁但系我对佢有一个深刻嘅印象咧，唔知呢件事对佢好性坏事啦。即系喺佢系肯为人民去发声嘅一个人嚟嘅。点解咧？就系话喺雨伞运动嘅时候咧，咁其实好多嘅议员啊嗰啲咧，其实都入唔到个会场嗰度嘅，系啦，因为知佢哋嗰个代表嘅嘢啦，可能系啦。咁有一次咧，有一个类似系一啲餐会、午餐会咁样嘅地方啦。咁啊，司马文先生咧，佢就系其中一个座上客啦。咁佢系可能系用代佢当时区议员嘅身份，定系啲咩嘅身份啦？咁当时嗰个场咧，应该系有政府人员喺度，即系可能又系有特首啊嗰啲官员喺度嘅。咁佢系攞，佢系喺上场度唯一一个攞住把黄遮，同埋有绑黄丝带喺度嘅。咁嗰种一幅相咧，系对好多参与过雨伞运动嘅朋友咧，都系应该有啲深刻印象，就话佢咧系希望将呢个雨伞运动嘅声音咧，都系带俾官员。其实三运动点解搞到咁大，当然好多原因。咁但其中一个原因就系话，喂，你政府你唔肯即系正视民意啊嘛，你落嚟同大家倾偈，去面对翻大家去讲，去有大家有声音嘅互相讨论嘅话，其实系唔需要有咁长时间嘅行动噶嘛。 系， 所以就你唔理咁样。咁司马文先生咧就系愿意将啲声音咧带入去嗰个地方官署嗰度去同大家发声嘅，咁所以我觉得净系呢一方面，我觉得当时应该要支持佢啦。 唔净止当时啦，我相信喺3月11日嗰一日啊，我哋都要支持司马文先生啦。 系啊，上次佢好似系有份弃选添噶，即系上次嘅选举咧， 保大局咯。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 即系佢为咗即系唔好话分薄啲票源咁样。 系啦， 如果唔系佢自己去参选，其实都好有把握嘅。 好啦，咁我哋睇香港岛啊， 香港岛系边？ 咁啊 ，DQ 咗嘅就罗冠聪啦，咁而家暂时递咗表嘅咧就陈家沛，就陈家沛咧，如果有朋友熟悉嘅咧，就是、当时区议会选举咧击败咗呢个人民力量嘅袁黎明啊。 哦， 系啊，而当选嘅新民党亦都系叶刘。嘅党派嚟嘅，咁啊陈家沛最近又有啲爆笑嘢咯，就系、是、有个外国记者访问陈家沛嘅时候，咁啊用英文去解答啦，咁啊应报称陈小姐就报称喺外国读书、外国长大、外国工作嗰一段时间，咁、 哦、 但系嗰个访问里面嘅英文咧就小学生 程度，系啊 ，thank you 嗰啲啊都系， 咁好少少嘅应该。比一般嘅艺人好少少，但系都系听唔落去噶啦。 咁啊，对佢一啲兴趣都冇啦。反而咧，我知道好多年轻嘅朋友咧，应该就对另一位参选人咧就比较有兴趣嘅，就系、是、阿周庭小姐啦。 系， 即系之前游慧晶啦，咁喺议会之后都成个女神咁样啦，话系议会入边最靓嗰、那个，应该就公认嘅。应该我觉得呢个方面， 咁你拍埋嗰啲 拍埋叶柳啊， 嗰啲咁你冇得。 丽云啊呢度，咁佢梗系掂啦，系咪？ 咁佢真系。 咁但系而家唔系，而家有咗周庭之后咧，其实周庭应该系仲早啲出道添啦。 系 啦，咁应该佢嘅关注度就唔低，但系嗱，唔好净系睇佢嘅样吓。咁其实佢好早已经系代表咗呢个学民思潮啦。 系， 咁系处理过一啲好成功嘅群众运动啦。 嗯， 咁喺反国教呢个事件度，即系大家。好明显当时的民意是都是支持是反国教这件事的嘛，但是现在就不知道搞成怎样，现在其实国民教育是继续进行的、但是周庭他都依然在政治圈那里、当时你都有份反国教，你都支持这一班年轻人，其实都应该是给一些支持这个周庭小姐、 不过来到节目今节的最后一分钟啦、虽然 MJ 的爱与和平 嘅粉碎坦克嘅观念，我系非常欣赏嘅。不过即系正正系我喺今次节目时间开头所讲啦，就算选到我哋泛民嘅边一个议员入去都好，首先喺现在嘅呢个议事规则或者嘅环境底下，系好难俾佢哋去发挥，但系都希望佢可以尽一分力，为我哋嘅一班嘅老百姓啦，或者一班选民啦去发声啦。如果唔系其实选个民建联我都唔见得会有啲咩好大嘅分别㗎啦，喺今时今日呢个环境嘅底下。 起码唔好助纣为虐囉。 唯一系咁讲囉。 就算不被佢掩盖，咁至少就算你改变唔到嗰种感慨，都系唔俾佢掩盖㗎嘛。 好，咁啊今节有啲唔系太开心，希望第二节我哋可以讲返啲开心嘅 topic 啦。 哎呀，我哋留咗阿范国威，仲有范国威先生。大家在新界东支持一下 他啊。因为时间有限，不好意思范生。 好啦，今次时间是这么多，下次再讲。 好。